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天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近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一轮调整窗口，这是年内首次，也是七个多月以来的首次下调，预计幅度将超100元。届时，春节假期出行成本小幅收窄。教育部今年计划发布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五年规划，启动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修订调研，推进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统一使用培训工作。为庆祝中国传统农历狗年新年，自2月16号到3月4号，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狗主题贺岁活动将在悉尼上演。俄罗斯莫斯科市政府发布消息称，举办2018年世界杯球赛的体育场将为破坏秩序的球迷设置隔离室。针对2018年2月大气污染扩散气候条件，目前预计2月中下旬京津冀污染天气过程增多，但2月上旬冷空气强，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春运期间，北京地铁站推出特色服务，向旅客发放网络购票的小卡片，乘客在返家过程中可以按照流程下载 APP 提前购买地铁票。春节档荧屏将主打都市情感剧，率先播出的谈判官跟观众见面，紧张逗趣的剧情，稀缺的行业题材，让该剧拿下首播收视好成绩。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男人的烦恼我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冲锋的号角，跟老天爷求饶，别让我变老，让头发掉掉掉。男人的烦恼数也数不了，有学弟学电脑，赚一赚钞票，学校球跳跳跳，爱情的技巧要一直伸到老，在情场里跌倒替对手叫好，我还要笑颜欢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成功错也好，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吊，是冲锋的号角，跟老天爷求呀，别让我变老，让头发掉掉掉掉掉掉掉。男人的烦恼我数也数不了，要学一学电脑，赚一赚钞票，学小手跳跳跳，爱情的技巧要一直学到老，在情场里跌倒听对手叫好，我还要强颜欢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成功是男人的煎熬， 管他那一秒一滴都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失笑。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对也好错也好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

听说在姚丽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外出挣钱了，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展现出在唱歌方面的天赋。在那个时代，周璇是很红的，收音机里天天放着周璇的歌，而姚丽呢很喜欢周璇唱歌，就把她作为偶像，跟着收音机里学唱，几乎学会了周璇的每一首歌。后来她在采访里说，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不容易唱，而且呢它的节奏很快，要唱得很轻松，字还很多很多，她那时很担心唱不好，但又豁出去了。后来呢，这首歌被一位美国歌手给唱火了，成为了第一首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歌曲。反过来呢，英文歌翻译成中文的歌也有很多，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恋人未满》，歌曲细腻地传递出少女对爱情的憧憬，让人听了有种想恋爱的感觉。 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

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近日表示，目前中国98.3%的建制村已通上沥青路、水泥路，99.1%的乡镇和96.5%的建制村通了客车。经过20多天连续施工，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罗斯海星站近日在恩克斯堡岛正式选址奠基。世界最强大现役运载火箭近日携带一辆红色特斯拉电动跑车飞向火星。法国巴黎大区近日一夜间积雪12厘米，中部和巴黎大区交通严重受阻，受大雪影响，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全天关闭。2018年，北京83级医院门诊预约将精确到30分钟，看病不需要起大早到窗口排队，节省了很多时间。北京东城区总工会开展主题为一杯热茶温情暖冬的送温暖活动，将陆续设立200余个免费饮水站点供户外劳动者休息。寒假首部萌犬合家欢动画电影《狗狗的疯狂假期》于近期在内地公映，影片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影，并收获好评，高口碑也让票房飙升。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随身听，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一旦换了手机，旧手机就随便扔掉。但其实呢，旧手机的用处多到让你想不到。你可以把扫描软件安装在旧手机里，打开摄像头呢，对准要扫描的画面，图片立马就转换成了文字或者是 PDF 格式，手机就这样变成了扫描仪，可以让你轻松的高效办公。如果你有闲置的旧手机呢，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家庭音响的播放器，随时享受美妙的音乐。而最重要的是，旧手机里面有很多隐藏的功能，比如可以听网络广播，你只需要把手机连上无线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比如去收音机里找到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的可以听到经典的歌曲。这旧手机的好处是不是很多呢？ 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擦肩而过谁又记得谁。喝酒的人心里有苦，

自出道以来，阿里郎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云奇。有人说啊，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五月天的歌，当然了，这肯定不是全部人的青春，但他们的歌却是一部分人的青春的回忆。从开始吸引很多人的后青春期的诗，到凡人歌，再到春娇与志明这五个用音乐拥抱世界的大男孩，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了。有人问到，五月天从你的青春走到现在，你也早已经过了那段懵懂岁月了，他们还一样是青春的回忆吗？答案是，你听。 96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和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整个社会对家政服务的需求迅猛增长。请保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儿。家政人员从事的是为家庭提供服务的一项职业，同样家政从业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这里是经典969老板说，我是主持人亚威。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先生，和我们谈谈他对家政行业的看法。 任何能够长期发展的这种公司，都是基于给客户一个满意的服务的基础上，而不是说就是类似一个简单的一个撮合啊，做完了以后你这公司就能长期的发展了。现在呢，因为很多的这个行业内都处于一个饮鸩止渴的一个阶段，就是短期内感觉有点收入，但长期来说自己把自己就做死了。长期的和家庭呢是建立起这种诚信的关系。家政公司来说，真正的要细下心来，要分析客户的需求，解决客户的痛点，解决客户的一些难处。 传统的家政行业主要盈利的有两个板块，一是向客户收取的中介费，二是向服务人员收取的管理费。就在二月初，管家帮放出了一个足以颠覆整个家政行业规则的重磅新闻，彻底免除中介费和管理费这两项费用。行业内不规范，价格虚高，相互无序竞争，一定程度动摇了家政业的地基。而双面时代的到来，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相信这将结束这种混沌。 日常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好多找服务呢，现在多种手段，比如说朋友介绍啊，还有服务人员的朋友可能那么去介绍的，还有占有相应的一些比例。这种情况呢，很多的呢，包括这个合同的签署啊，还日常的管理啊，都会存在一些不规范的一些现象。特别是这些年报道出来的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其实都是很恶性的。大家不太了解的呢，更多的都是由于一些服务人员的技能不到位，造成了孩子的伤害，造成了一些日常的一些财产的损失，还有一些造成一些呢服务人员和家庭之间的矛盾的不断。这些呢一般的报道出来的比较少。造成这种的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服务人员没有个正规的公司啊对他日常的一个管理，没有一个正规的公司呢通过招工培训，包括背景调查一系列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跟踪，特别是呢日常对些服务人员的心理的一些疏导这方面不够。他完全是一个个体，一旦出现这种恶性的这种安全问题，这一辈子这个后悔药是没法吃的，特别是对孩子对老年人产生一些人身的这种伤害。所以呢，这个双免政策，免中介费，尽量的引导家庭呢到正规的家政公司呢来找服务，保证安全，同时呢促进呢整个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 家政业和每一个中高端行业一样，都是看重职业技能和丰富经验的高端行业。而在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眼里，家政行业是一个关乎民生、关乎人民幸福的事业， 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呢起到很大的促进的作用。家庭的和谐我认为是最小的单元，通过家政服务，不管是哺育孩子还是这个陪护老人，让家庭呢解决后顾之忧，整个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呢也就自然的和谐了，同时呢也促进了就业啊、一系列的工作。我想呢这个行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目前来说呢还需要我们这些家政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啊，付出更多的财力，努力引导这个行业呢走向正轨，逐步的呢让这个行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呢显现出来。 这里是经典969老板说，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主持人亚威，想了解更多关于969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歌手王心平出生在中国的香港，当年的与刘晓慧、李瑞恩、汤宝如并称为宝丽金的四小花。1993年，他签约宝丽金唱片，突出了首张粤语大碟《王心平》，正式的进入了香港乐坛。同年6月，推出了首张国语大碟《别问我是谁》，正式的进军台湾歌坛。其中的第一首主打歌《别问我是谁》，令他得到了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有人说他的声线既柔且软，演唱时不拖泥带水，确保了歌曲的流畅性。 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寂寞如水，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